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才会剑尖剑池边，灯光如炬宝塔间，巍峨耸立藏龙虎，香蝶双颊遭暗算。 楚留香目送着帅一帆的身形远去，长叹道：前辈风范果然不同啊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但帅一帆忽然回过头来望着他，像是要说什么。楚留香躬身说：前辈还有吩咐？帅一帆默然了半晌，终于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：哎，生而不教，谦恭有礼，后辈如你，又岂是前辈所能及的？楚留香说：多承前辈赞许，在下却不敢言胜。帅一帆又望了他许久，忽然说：嗯，你和李关羽究竟有何仇恨呢？楚留香说：在下与李老前辈素昧平生，仇恨两字更是无从说起呀。帅一帆眼睛里透出了惊诧的神色，说：即使如此，那李关羽为什么要杀你？楚留香苦笑着说：在下不知道啊。李老前辈难道未曾说起过吗？哎，李关羽昔年曾有恩于我呀，只要他的信服所至，纵然要我割下自己的头颅，我也在所不辞啊，你明白吗？在下明白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帅一帆讲这句话说了三遍，身形在暮色之中一闪就不见了。楚留香摇头长叹：此人果然不愧为英雄，只可惜这样的人在江湖之中越来越少了。胡天花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忍不住说：他最后这一句话究竟什么含义呀？你真的明白了吗？楚留香说：他这是在告诉我，他为了要报李关羽的恩，就算要他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。所以他虽然并不知道李关羽为什么要杀我，还是来动手了。 哦，那如此说来，他真的是受李关羽所托而来呀？ 当然。 那李关羽究竟为什么要杀你呢？ 一个老人为了他的子媳 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。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，忽然笑了。你刚才是怎么胜他的？我非但没有看出来，我连想都想不出来啊。 楚留香叹道，此人剑法是以登峰造极，已将有形之剑化为无形之气，我全身都已经被他笼罩，几乎连气都透不出来呀。 是啊是啊，连我都透不出气来了，何况你了。 我若不先设法冲出他的剑气，只有任凭他的宰割，所以我只有冒一冒险了，趁他换气的时候忽然跃起。 你接着说。 你总该知道，对付楚一帆这样的高手，这不但是在冒险，简直跟送死也差不多。 是啊，是是是是是啊，这种凌空飞机的招数，只有在以强搏弱的时候才能用。因为只要一击不中，那就要自陷绝境啊。所以我看你使出这个招式来，我也吓了一跳啊。 我身形凌空之后，更看出他剑气凝练，实在是无懈可击，所以我只有先以树枝上的叶子来诱发他的剑气了。 这个道理我就更不懂了。 嘿嘿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已经完全发挥了，正如弓以引满，箭在弦上，只要轻轻的一碰，那弦上的箭便不得不发。 是。 我所用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是什么道理啊？我还是不懂啊。 我将树叶以内力逼出，触及他的剑气，他剑气本已保障，只要被外物触及就立刻要发作。剑气一发便不可收拾，非但那几片树叶要被完全毁灭，就是一个人只怕也要被碾得粉碎啊。 对啊，好厉害啊。 但是剑气被引发之后就有了空隙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的力量已经集中在那几点之上了，那别的地方自然就难免要露出了破绽，所以我就乘隙以树枝在他的头上轻轻一点。 接着说。 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被那剑气反击过来震得飞出去了。 胡铁花擦了擦汗笑着说，哎呦，可是无论如何你还是一招就胜了他了。 这一招看来虽轻松，其实却比千招万招还要艰苦。何况我那树枝虽然点着了他，却绝对无法伤得了他，他本来是不必认输的。 那要是这么说来，他那个时候要是不认输再乘胜追击，你不是就完蛋了吗？ 那也未必。 那为什么又未必了呢？ 只因为我这一招已将他的剑气破去，他若想再将剑气凝练，我就不会给他机会了。所以他若再追击，只有凭招式跟我动手了。 那他怎么知道凭招式就胜不了你了呢？ 若论招式之精，普天之下只怕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得过石观音的。 胡铁花眨了眨眼，忽然又问，那要是帅一帆跟石观音要是交手呢？ 石观音必胜无疑。 何以见得？ 因为帅一帆还是未能将剑气练得出神入化，收放自如，也未能将剑气融入剑的招式变化之中。 他要是能将剑气融入剑招之中呢？ 那就无敌于天下了。 我但愿世上有这么一个人，让你吃吃苦头。你总是打胜仗，你要是不败一次， 只怕你的武功永远不能登峰造极了。这句话本来是开玩笑的，谁知楚留香却肃然说：正是如此啊，这正是武功之中至深至妙的道理。只可惜我生来喜欢冒险呢，遇见高手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总要使出险招，只要出手一败，那就必死无疑。所以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却还是想行险侥幸以求胜啊。蝴蝶花见他说得如此的郑重，反而愣了愣说： 你也并非只想求胜，而是你若不行险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只因你虽不杀别人，那别人却是要杀你的。 楚留香叹道： 所以啊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还是要死在别人的手上的。 你放心，能杀你的人到现在还没生出来呢。 暮色越来越浓，秋意也越来越浓了。他们在暮色中登山，经过了鸳鸯桥、孝子墓、断粮店、憨憨泉、事件石、二仙亭和仙人洞，但是他们却找不到直上雍翠山庄的路。胡铁花几乎忍不住要怀疑着雍翠山庄是否在这虎丘山了。白杨萧萧，秋声一片，牧草墨镜，秋色满天。蝴蝶花皱着眉说： 你也没去过那雍翠山庄吗？ 没有，我只听说这雍翠山庄怀抱远山，遥望太湖，沙鸟风帆，烟云竹树，乃是全山风物最美之处。 蝴蝶花还想再说什么，忽然就发现远处挑起了一盏红灯，那灯随风摇曳，似乎在山巅最高处。蝴蝶花皱着眉说： 你看你看，这又是什么花样啊？ 楚留香说：好歹也得去瞧瞧啊。两个人展开了身形，掠了上去。只见巨塔巍峨，耸立在晚风之中，塔高七层，每一层都有飞檐斜出，那一盏红灯就正挂在塔檐之上，但四下凄凄冷冷，但见白杨珠珠，却瞧不见有人的影子。这灯笼是谁挂在这里的？为的是什么？ 灯光如血，在血红的灯光之中，石塔上竟还写着一行字，但却写在石塔的最上层，从下面望上去根本就瞧不清楚。 蝴蝶花皱着眉说： 你眼睛比我好，你看不看得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 楚留香好像在思索，摇了摇头： 我上去瞧瞧。 楚留香一把把他拉住了。 我知道这又是他们的诡计，但是要不上去瞧瞧，我心里难受。 我去。楚留香也不与蝴蝶花争论，身形已经掠去了。他自也知道这必定是个陷阱，但是他的行动是不敢丝毫大意的。 只见他身子轻轻就落在了第六层塔檐之上，终于看清了上面写的字，写的竟然是： 楚留香毙命于此。 这七个字他一眼便已经扫过了，心里虽然有些吃惊，但是丝毫不乱， 再也不瞧第二眼，便待月下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塔顶上忽然撒下了一片巨网，蝴蝶花一直在仰望着，只见这片网光芒闪动， 似乎是以金丝铁织成的，虽然极软极轻，来势却极快。眼看楚留香就要被这张网给包住了，胡铁花不禁惊呼道：“ 小心呐！” 喝声之中，楚留香的身子已经猛然下坠了。巨网的落势虽急，楚留香下坠的姿势却更快。 胡铁花松了一口气，谁知第五层石塔之中，忽然闪电般就飞出了一根银光，竟是一柄极少见的外门兵刃——波连枪。那枪尖直勾楚留香的双膝，楚留香大惊之下，身法仍不乱，骤然出手，在第五层塔檐上一拍，身子已跟着倒翻而起。 但这么一来，他虽然避开了波连枪，却再也躲不过那张巨网了，整个人就都被巨网所包住，翻滚着落下来了。那柄波连枪再乘势一勾，便将巨网挑起，于是楚留香就被吊在了半空，纵然用尽了全力也挣扎不脱，那网竟一根根的勒入了他的肉。胡铁花和楚留香并肩作战，一生不知面对过多少危机，但却也从未见过如此诡秘的兵刃，如此诡秘的出手。他应变本极快，此番竟还不及这变化发生之快。他甚至没有看清楚留香是怎么掉入网里的，只见银光闪动不息，楚留香已被吊起来了。胡铁花一探手，拔出了靴筒中的短刀，身子已经乘势跃起，刀光化作了一道飞刃，向那巨网割去了。但是楚留香在网中大喝道：“ 快退，快退下去，这两人不可力敌。” 喝声未了，塔顶上以飞鸟般的坠下一个人，夜色之中虽然看不清他的模样，但是也看出他身形之高大，竟像是个上古洪荒时代的巨人。胡铁花只觉得眼中一暗，仿佛整个一座石塔向他压下来了，他无论向哪方闪避，都在这个黑影的笼罩之下。 若是换了泛泛之辈，此刻惊慌之中身子必定要向下面躲避，那就万万逃不过这势如泰山的压顶一击了。 但是胡铁花他究竟不是等闲呢，身子非但没有下滑，反而连人带刀一起迎着黑影向上撞过去了。 这种存心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拼命的招式，本为高手所不屑的，但有时却能够扭转逆势，抢得先机。只因对方既已经稳操胜算，自然不愿意再跟他拼命。 可是无论谁要在这快如白驹过隙的一刹那间改变招式，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谁知这个黑影人虽然是个庞然大物，身法却灵巧至极，忽然间身形一转，就凭空划开了四五尺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那柄波连枪忽然就缩回去了，被吊在半空的楚留香就连人带网一起掉下来了。楚留香往下掉，胡铁花往上撞，眼见胡铁花非但人要撞到楚留香的身上，刀也要戳进楚留香的胸膛。他这一撞是用尽全力啊，再也收拾不及了，只有骤然将全身的真气全都发出了。他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愿意伤了楚留香啊。只听吞一声响，楚留香整个人都撞上了胡铁花了。这个时候胡铁花全身已经没有丝毫的气力，被这样的一撞，只撞他脑袋发昏，乱冒金星，竟被撞昏过去了。昏昏沉沉之中，他只觉得楚留香压在了自己的身上。 对方简直连一招都没有出手，他就已经被击倒了。过了半晌，只听一个人咯咯地笑着说：“ 别人都说这俩人是如何如何的厉害，原来不过如此。 ”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有尖有细有快，就像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但是每个字说出来远处都能传送出去，内力之强配，至少也得有几十年的功夫。另一个人缓缓地说：“ 江湖中多有徒有虚名之辈呀，这两个人已经算是不错了。”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却如洪钟大吕，而且缓慢之极。他说一句话，另外那个人至少可以说三句了。蝴蝶花的耳朵被震得嗡嗡的响，他张开眼睛一看，就瞧见他的面前并肩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。矮的这个人就算踮起了脚尖，也未必能够够得着高的人的肩头，身子呢又瘦又干，头上却戴着一顶车轮般的大草帽，就像是半截筷子上顶着个菜碟似的，整个人都笼罩在这个草帽的阴影之下，根本就瞧不见他的面目。而高的人却是眼如铜铃，腰大十围，满头乱发，松松地挽了个髻， 看起来就像是山神庙里的丈二金刚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无法无天困香帅，更有愚婆举止怪，老夫妻俩受重托，虎丘山前索命来。 胡铁花的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，他张开眼睛一看，就瞧见他的面前并肩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。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十分的华贵，剪裁显然是上等的手工，但是一穿在他们的身上就变得不成样子。矮的这个人好好的一件水壶缎衫上到处都是油渍，明明是第一粒扣子，他却扣到了第三个扣洞里。高的那个人一件袍子竟是水红色的，而且至少小了三号，短了两尺，穿在他的身上就好像是偷来的。这样两个人竟是那么高明的功夫，胡铁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忍不住大声地问： 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？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矮子已经叫起来了： 连我都不认得了吗？ 胡铁花冷笑着说： 堂堂的胡铁花，胡大侠，怎么会认得你们这样的人？ 矮子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 想不到这个小子在江湖之中混了这么多年，那是完全白混，竟连我老人家他都不认识。 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将头上的那顶大草帽摘下来说： 你看，再看看我是谁。 胡铁花这才发现，这个人头上光秃秃的，连一根头发都没有，而且一个头那至少比别人要大一半，这又像是在半截筷子上插了个馒头。胡铁花若非全身发麻，此刻他真忍不住要笑出来了。那个矮子说： 怎么的，现在你还没有看出我老人家是谁吗？ 胡铁花说： 我只不过看出你是个秃子，没什么稀奇的嘛。 矮子不生气，反而笑嘻嘻地说：秃子秃子就没什么吗？ 胡铁花愣了一愣说： 没有什么，没有头发。 矮子说：对呀，没有头发就是无发，对吗？对不对啊？ 胡铁花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啰嗦的人， 他懒得理他了。 这个矮子又将那顶大草帽戴在了头上，抬起头来笑嘻嘻地说： 天在哪儿啊？哎，天怎么不见了？天哪！ 他戴了一顶这么大的草帽，那的确是再也瞧不见天了。胡铁花又忍不住要笑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脸上的肉忽然全都僵住了。 怎么的，现在你总该知道我老人家是谁了？ 胡铁花哑着声音说： 你莫非就是无法无天土狗翁？ 你小子总算还有点见识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。 他又伸手向那个巨人一推： 你可知道 他是谁？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： 土狗翁和杜鱼婆那素来是秤不离锤，锤不离秤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 对喽，这就是我的老婆天罗地网杜鱼婆。我老人家虽然是无法无天，但是一进了他老人家的天罗地网，那就再也翻不了身了。 这个巨灵神般的庞然大物，她竟然是个女人，已经令人不可思议了。可她竟然会是这个侏儒的老婆，这更令人笑破肚子了。可是胡铁花她笑不出来了，只因为她知道这两个人的模样滑稽，却是百年来那武林之中最负盛名，武功也是最高的四对夫妻之一呀。这两个人非但用的都是江湖之中极其罕见的外门兵刃，而且武功诡异，形势难测，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夫妻两人的师承，也永远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出现。有时候这两个人就会像是一阵风突然消失，二三十年都听不到他们的消息，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。但是江湖中人都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宁可得罪天王老子，也不能得罪这夫妇两人呐。无论谁要是得罪了他们，哼，那就休想再过一天的好日子了。只见土狗翁还在哈哈大笑，他笑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杜鱼婆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就不笑了。这个女人不瞪眼还好，这一瞪眼一生气，那全身的衣服就都好像是要胀裂了似的。胡铁花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么小的衣服，却不知道大脚的女人一定都喜欢穿小鞋子，胖的女人一定喜欢穿小衣服，高的女人若是嫁了个矮丈夫，更恨不得把自己的腿锯掉一截儿。腿既然不能锯，把衣服做短了二尺，那心里也是舒服的。胡铁花忽然冷笑地说， 别人都说土狗翁夫妻如何如何的厉害，哼，却也不过如此。 土狗翁说， 我老人家连手都没有动，你就躺下了，难道你还不服气吗？ 胡铁花厉声说，你若敢跟我光明正大的动手，哼，能胜得了我一招半式，我自然没话说。用这种诡计伤人，算不得英雄。 你说这话呀，那就是外行了。俩人动手，只要能把对方打得躺下，无论用什么法子，那都是本事。我老人家若能放个屁就把你熏死，你更该服气。 胡铁花被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他忽然发觉此刻非但自己全身发麻，压在他身上的楚留香那更是连动都没有动，像是连气都没了。他十分吃惊，失声说， 老楚啊，老楚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难道 土狗翁咯咯的笑，你说的又是外行话了，你难道没有瞧见我老人家方才将枪抽出来的时候，那已经顺手打了他的两处的穴道了吗？ 他笑着走过来又说， 这也许是我老人家刚才出手太快，所以你就没有瞧清楚。现在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人刚走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忽然之间楚留香的一双手竟似闪电般就自网眼里伸出来了。 土狗翁显然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招，大惊之下，他的一双腿已经被楚留香抓住了，顺手一抖，他的人就躺下来了。杜鱼婆怒吼一声，飞扑而起，只听楚留香喊道：“站住，否则你的老公就没命。” 杜鱼婆果然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了，他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关切和焦急，显见他对这矮小的丈夫实在是情深爱重啊。土狗翁已经破口大骂了：“ 这个小崽种，用这种手段，你算什么英雄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两个人动手，只要把对方打得躺下，就是本事。这话是你自己刚才说的，现在忘了吗？” 土狗翁愣了愣，蝴蝶花忍不住笑了：“ 妙妙，这就叫自己搬石头，自己砸脚，自己放屁，自己闻啊！” 谁知土狗翁也大笑了：“ 好极了，楚留香啊！哎呦，楚留香，你果然是有两下子呀！哎呦，难怪别人怕你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岂敢！ 但是有件事儿，我实在是不明白呀。我刚才明明点了你的穴道啊，我算准你在一个时辰之中连屁都放不出来啊，你怎么能够就忽然能动手了呢？” 哼哼，楚留香微微一笑：“你点我穴道的时候，我的身子已经落下去了。” 土狗翁截住了他的话说：“ 你非但立刻就掉下去了，而且立刻就撞上了这个姓胡的小子，你哪有机会能够行功运气自己解开你的穴道呢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 在下还没有那种行功运气自解穴道的绝顶的功夫，阁下你未免过奖了。”“ 那你用的是什么法子？”“ 任何人在穴道被点后的一刹那间，那还能动一动的，是吗？”“ 不错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穴道虽已经被封死，但是身子里还有一丝的残余的真气在流动，但这也只不过是能动一下而已呀。” 动一下就已经足够了。 土狗翁的眼睛一亮：“ 我明白了，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的气血海穴被点了，你就立刻把身子动了动，让这姓胡的小子撞开了这两处穴道了。”“ 正是如此。” 胡铁花听得又惊又喜，他大笑着说：“ 你这老头子总算还有点见识。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。” 土狗翁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哎呦，楚留香啊，楚留香啊，你果然是个鬼精灵，想不到我老人家活了六七十岁啊，今天我竟然栽在了你这个毛头小子的手里了。” 杜鱼婆的眼睛始终瞪着楚留香，他哑声说：“ 现在你想怎么样啊？” 这个时候蝴蝶花已经自楚留香的身子下边爬出来了，而且已经解开了那面巨网了，而杜鱼婆呢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楚留香掌声而起，缓缓地说：“ 在下和二位有什么冤仇吗？” 杜鱼婆立刻说：“ 没有。” 楚留香笑了笑：“ 哼，两位既然和在下素无冤仇，为何要对在下如此啊？” 杜鱼婆默然了半晌，长叹说：“ 我夫妻做事素来恩怨分明，本无伤你之意，只不过……” 楚留香接口说：“ 只不过两位昔年曾受过李关鱼的恩，所以要将我捉住送到雍翠山庄，是吗？ 杜鱼婆还没有说话，土狗翁已经大笑了。 不错不错，我老人家本来是将你们两个小娃送去做人情的，所以哎呦，你现在就是把我给杀了，那是天经地义啊。 哼，楚留香笑了笑，我要是不想杀你呢？ 我还是劝你杀了我好，我这个人呢气量最窄了，今天既然栽在你的手里，你就算放了我呀，呵呵，以后说不定我还是会来找你的麻烦呢。 杜鱼婆变色说， 你这是在劝别人杀你吗？ 土狗翁笑着说， 这没什么关系，我做男人我做腻了，我早死早投胎，我下辈子一定投胎做个女人，我再嫁给你，让你也尝尝做丈夫的滋味，哼，这样咱们俩人就扯平了。 杜鱼婆气得脸色铁青，嘶声说， 你怎么敢对我如此讲话？ 土狗翁说， 哼哼，一个人反正都要死了，哼，还有什么话不敢说？ 胡铁花忍不住说， 哼，那楚留香要是把你放了呢？ 土狗翁说， 他为什么要放我呀？ 他为什么不能放你呢？ 那我那么对付他，他会放了我？哼，他就是个疯子。 胡铁花笑着说， 他并不是疯子，他是个君子而已。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哼，才以为他会杀你。 土狗翁愣了愣说， 哎呦，他要是不杀我，那我可就真的糟了。 土狗翁的夫妻走了，红灯却还悬挂在那里，雾已经笼罩着山巅，如白色的浓雾在红灯的映照之下，看来就像是一片飞溅出的雪花，但四面仍是无边的黑暗，仍然和楚留香他们来的时候一样。胡铁花凝视着远方，像是还想找出那夫妻两人的去向，但是这一双奇异的夫妇已经像风一样消失了。自此以后，胡铁花也许再也看不到他们，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。胡铁花终于回头向楚留香一笑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放了他们的，我猜的不会错的。楚留香悠然说，你要是我，你难道会杀他们吗？ 自然不会，我绝不会杀一个怕老婆的人，哼，因为怕老婆的人那大多不是坏人。 为什么？ 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婆都怕，他怎么会有胆子做坏事啊？ 他拍着楚留香的肩头笑着说， 你放了那个土狗翁的时候啊，你可看到他的脸色吗？哎，我看到了，我简直从来没有见过比他那个时候更难看的脸色呀。他好像真的宁可被你杀了，也不愿意跟他老婆回去。他回去之后会受什么样的罪呀？我简直不敢想象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你认为他是在受罪吗？哼，他自己也许会认为那是一种享受呢。 享受？跪算盘顶夜壶，那是享受。 为什么不能算是享受？杜鱼婆会让你顶夜壶吗？ 不会啊。 这就对了，杜鱼婆绝不会要你顶夜壶，只因为她不喜欢你。 如此说来，他要土狗翁顶夜壶，为的就是喜欢他。 不错，这就叫做 爱之深则之切呀。 蝴蝶花抱着脑袋呻吟了一声说， 哎呦，我假如每个女人都像她这样的爱法，我还不如去做和尚。 楚留香叹道，嘿嘿，这是因为啊，你根本不懂得他们夫妻间的情感。 你懂得？ 你以为土狗翁真的很怕杜玉婆吗？ 当然。 那么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要怕他？难道你看不出土狗翁的武功要比杜玉婆高得多吗？ 是啊，杜玉婆的身法虽然奇诡，但是土狗翁的内力却更加深厚啊。两个人若是打起来，那杜玉婆一定不是土狗翁的敌手啊。土狗翁那为什么要怕他呢？ 哼，告诉你，这就是因为土狗翁也很爱他的老婆。一个男人若不爱他的老婆，就绝不会怕他，这就叫因爱而生畏。 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你这个道理就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 你要是娶了老婆，就知道我这个道理通不通了。 两个人刚才出生入死，几乎就被人家送了终了。楚留香虽以他的机智又打了几次胜仗，但以后仍是艰险重重。 李玉涵夫妇既能找得出帅一番、土狗翁这样的高手来对付楚留香，就能找到更厉害的。 楚留香虽然击退了帅一番和土狗翁夫妇，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，他究竟还能再多打几次胜仗呢？何况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田儿和黑珍珠这个时候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啊，这就好像一个人的咽喉已经被对方扼住了。 这简直令楚留香连气都透不过来呀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